待云雾散开，谁屏住呼吸向我走过来，我都相信过来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徘徊，视线被光晕覆盖，夜空已经变得苍白，难道是梦境作怪？ Hey, don't wake me up, baby, don't leave me, 我就算踏破世界也要把你找回来。 Baby, don't leave me, 就是一道光划破黑暗的阴霾，爱一直存在，希望的光洒下来。 Baby, don't leave me, 爱就算冲破世界只为追随你存在。 Dear, you are my guide, please hold me closely by your side, this love is chance for each new day, you will make a way for me. 时间倒数尘埃，它在告诉我永恒的存在，彩色划过黑白，别还在原地等下个未来，视线被光晕覆盖，夜空已经变得苍白，一定是梦境作怪。 You must wake me up, Baby, don't leave me, 我就算踏破世界也要把你找回来。 Baby, don't leave me, 你就是一道光划破黑暗的阴霾，爱一直存在，希望的光洒下来。 Baby, don't leave me, 爱就算冲破世界只为追随你存在。 榜上榜外两首歌曲名字很相似，分别是李玮的光年以及李玮的光芒啊。光芒呢是李玮去年的新专辑城市之光的主打歌曲，城市之光是李玮加盟新公司的第一张的专辑，他自己也参与了创作并且亲自担任音乐的制作人。之前来中国榜做客的时候我们也聊到，他说在2018年会有音乐上新的计划，希望可以拥有在光年之外能够看到的璀璨光芒。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算是还蛮厉害的哈，超高的难度可以说是歌手唱功的试金石。我们来听一下 Angela 张韶涵演唱电影《南极之恋》的全球推广曲《没离开过》。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唱过爱的天与色，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 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呼风。 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 上了歌手的舞台之后呢，都喜欢用高难度的歌曲来证明自己的唱功呢。张韶涵没离开过，原本呢是 Celine Dion 的 I Surrender， 而这首歌呢被翻成中文的首唱正是十年前。那接下来榜外歌曲我们一歌两听，就来听一下林志炫在2008年擦身而过2专辑当中所收录男声版本的没离开过。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麒麟。中歌榜，五月天的什么歌？五月天呢，在2016年的自传专辑之后呢，推出的几首单曲都是 OST 啊。接下来我选播一首去年啊，他们终于将在第一张专辑里收录很多歌迷心中的心水之作《志明与春娇》，演绎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啊，并且作为电影《春娇救志明》的主题曲出现啊。去年重新灌录的《志明与春娇》不过是普通话的版本啊。接下来我们回到榜上哈，我们要听两首徐佳莹的歌，先来听榜上这首歌哈。徐佳莹这些年也是不断的丰富自己的音乐世界，你比如说像《理想人生》当中的啦啦队，《寻人启事》里的不安小姐，包括《我是歌手》里的咕叽咕叽哈，时常都会有一些动感的一面出现。那么在他全新的原创专辑《心理学》当中呢，也有这么一首复古曲风的歌， 由葛大为作词，他本人作曲，新歌进榜排在本周 Top 40的第19位。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行不通，好吗？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走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快乐都可体验呐，停滞不前的关。 刚听到的是徐佳莹最新的一首单曲《现在不跳舞要干嘛》。那接下来回到09年呢，9年前她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圆舞曲》。9年前呢，当舞蹈跟这个舞出现在徐佳莹歌曲当中，还只是歌词的修饰跟曲风的注解。我觉得9年之后，她是真正开始动感起来了。 她需要一种荒诞大舞的惊喜，于是放任两颗飞自由的呼吸，慢慢过滤当中心酸的威力，挑战在夜里把自己看清。他感谢身处一片天空中， 手还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轻蔑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锁，我不必再以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的您要的全拿走。这首歌呢，将他从出道时就最擅长的 R&B 跟这一两年非常喜欢尝试的比较流行的 Future Bass 曲风融合，演唱上 New R&B 的风格。 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要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留下我们的歌，别管有没有用，我打开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一遍两遍三遍，已经沉默寡言，好不好再听着一处处可怜，看见难度的小姐特价卖出部分的轨迹，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轻轻的消灭，困难的梦两不相见，承受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那快怕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楚楚可怜，看见难道的小姐特价卖出部分的轨迹， 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我们俩不相欠。 今天胡彦斌的开年专辑用家乡话来命名，叫做 What the hell， 我完全不准，也就是上海话里面非常常见的不要太好这样的句式啊。这三个字对于非北京人来说真的是进阶级的难度啊。那么在流行歌曲的歌名当中，普通级难度的上海话是哪一首呢？我想起了陈奕迅的雅雅农，是雅雅农还是霞霞农啊？我觉得应该是雅雅农。 在病床上动也不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天

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